呢次同大家讲故事叫做《赶运人》。近排一向日子都觉得十分之拮据嘅小吴，突然之间就豁出起身啦，咁样就让佢朋友小陈觉得十分之疑惑。终于有一日，小陈灌醉咗个小吴，从佢口中吐出咗个秘密。原来有一日，个小吴同佢啲朋友一齐喺度聚会，聚会之后几个人都饮多咗啦。在一起回家的路上又吵又嬉闹，刚好前面是座坟地，他们经过的时候，一座坟墓突然之间裂开了，一个狰狞的女鬼在里面飘了出来，她恶狠狠地盯住群人，说他们打扰了她的休息。小吴和她的朋友都吓傻了，双腿发软，行都行不喐。然后女鬼又提出一个奇怪的要求，要他们每个人都去找一块石头，于是他们就在坟地里面寻找了。经过一段时间，好不容易才找齐石头，他们一起拿着石头走到去女鬼面前，俗女鬼依次地将石头接过来看了一下，他看完之后就放回那个人的手上，同时会说上一句： 好啦，你搞越烂啦。 所有人都好像如获大赦似的掉低个石头就慌忙逃走了。小吴嗰时都十分之害怕，至于佢跑翻到屋企，先至发现手中仲紧紧咁捉住嗰块小石头。然后佢惊奇地发现嗰个石头居然变成一嚿黄金。陈辉得知咗个秘密之后，心动不已，日日都喺嗰块坟地附近喺度兜来兜去，希望能借此发一笔横财啦。终于有一日，他见到一群醉酒佬又在那里又跳又唱，然后有一只恶鬼就在个坟墓里面爬了出来，十分凶恶地跟他们说打扰了他休息。陈辉现在心中大喜，即刻跑过去混入了那群人之中，果不其然跟阿小五的情况一模一样，那只恶鬼都是命令每个人都去找一块石头。坟地里面找石头是比较艰难的，其他人都不知道这鬼的用意，就求其在坟地里面捉了一块石头就算了，连最大的块都是比较早大一点而已。而知道其中奥秘的小陈对那些小石头望都不望一眼，他认真地在搜寻着，最后他居然幸运地找到一块比拳头更大的石头。小陈心中狂喜，以下发达了。与此同时，他还不忘提醒自己，一阵嗰啲人逃跑嘅时候，将啲石头掉咗，我一定要执翻翻嚟。所有人拍成一个队列，等待嗰个鬼嘅吩咐。小陈系排喺第二个嘅，其他人都吓到面色惨白，甚至有个濑咗尿先吓到。唯独阿小陈丝毫不惧，捧住嘅石头做啲起色先。终于开始啦！小陈心中充满咗喜悦之色，佢见到嗰个恐怖嘅男鬼攞起第一个人嘅石头。只见那个男鬼用另一手掹开了那个人的口，将块石头掉了下去，然后一巴抽过去，就强行要那个人吞了块石头。 好了，你可以躝了，下一个。 只鬼讲完，顺手就拿起了小陈那块石头了。